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嚟。今日系5月3日嘅封窗。咁今日咧，我哋有三位主持嘅，我阿 Sam 啦，咁有阿萧华姐姐， 系各位好，系 同埋有阿糖水嘅。 Hello。 咁今日咧，我哋咧喺澳洲炒得热烘烘嘅咧，就一定要不能不讲，叫 Barley Night 啦。咁就系有两个澳洲人咧，就经过长年累月嘅诉讼之后咧，都系救唔到啊！最后就俾Indonesian 政府咧就打咗靶嘅。咁或者大家可以讲讲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啊？萧华姐姐好似系有啲angle 想同大家分享。 我冇乜 angle， 我只系觉得呢件事喺澳洲嚟讲咧，搞到好悲情咯。咁我记得咧，我自己星期二晚瞓觉嗰时，因为呢件事系星期三嘅早上做的啦，喺澳洲時間係差唔多我哋凌晨。咁我記得我個女咧好夜就敲門入我間房，咁我就話咩事啊阿女，咁佢話我以後永遠都唔會去印尼噶啦。我話明白啊，我知。佢話我好唔中意呢個國家，好憎呢個國家。我話明白啊，我話不過我不嬲都同你講噶啦，即係我同我女講，我話呢件事係其他嘅國家嘅一啲嘅法律，我話我哋都要尊重佢。我個女都係讀法律噶，我話你都要尊重法律嘅精神。佢話但係呢一啲係一啲，即係我個女就 argue， 佢話呢一啲係一啲好唔人道嘅法律。我話而家嘢啦，都唔同你拗，因為呢樣可以永遠拗落去。但我話你咪去即係睇一睇，即係法律同埋呢一個嘅所謂人道主義嗰個精神喺邊度咯。咁我話，但我好尊重你，你話唔去呢個國家嘅，我話你唔中意嘅地方係唔應該去，因為我自己。 你個女 係咪 E1？ 我個女唔係 E1， 我個女 E4 噶。咁我哋係完全尊重每一個人，因為我成日都同佢講有啲國家我好憎嘅，我話咗唔去，其實佢就係好鬼自我嘅。咁於是我話我完全尊重你咯，我話不過你要明白呢個法律背後嘅精神咯。咁喺澳洲嚟講，我覺得佢嗰啲朋輩啊，即係嗰啲年輕人一輩啦，我相信佢哋個 Facebook 裏面已經即係討論得係真係好熱烈啦。咁所以我係完全明白澳洲人嗰種即係好大嘅傷痛同埋好大嘅感慨。 點解咧？但點解？只不過打咗兩個毒販靶啫，大陸一年都打100-200個啦。 你講得非常啱啦。 首先。其实澳洲人神早唔应该去嗰度噶啦，我觉得。 点解？ 即系 佢系过境嘅啫噃。 佢个国家不嬲都系咁样噶啦，好多有好多时你真系无谓咯，你去嗰啲咁嘅国家，同埋即系我真系觉得其实澳洲人唔应该去噶，唔应该去。 讲返呢件事嘅背景，其实係喺2005年嘅呢，有九个即系人呢就系混咗8.3公斤嘅海洛英啦，係由泰國咧就準備運嚟澳洲，但佢哋咧就喺呢個印尼嗰度過境，就澳洲警方咧就即係通知呢個印尼警方，咁印尼警方就拉曬佢哋咯。咁呢九個人裏面咧，其實啱啱打靶呢兩個，一個中國人 Andrew Chan 同埋一個叫做 Sukumara 咧，佢哋係為首嗰兩個，所以就要判死刑。其他嗰啲有啲係即係長期監禁啦，咁有啲好似死咗㗎啦，係嘛？嗱，其他嗰啲我唔係好記得。咁總之咧，就而家呢兩個就已經啱啱係喺十年內咧，不斷係咁上訴啊，駁回，所以而家先至正正式式喺4月29日咧就行刑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唔係話好了解，但我自己都明白嗰個前因就係、是、咁你話佢哋唔應該去，但係佢哋唔係想去玩，佢哋去運毒 就好偽善喎、啊。即係如果係咁，澳洲政府就一方面就通水懟佢哋出嚟，另一方面又話要救佢哋，做曬戲咁咯。 點樣懟佢哋出嚟？ 佢報串噶嘛，通水俾 Indonesia 政府拉佢哋。點解？ 哦，係嘅咩？ 同先阿蕭華姐姐講 呢件事係最著名就係咁咯。 但係點解唔係等佢嚟入到嚟澳洲先拉咧？我又 唔知係咪話驚，我唔知啦嚇。咁總之佢真係唔知佢哋係咪覺得喺嗰度拉係最能夠拉到， 最方便， 或者最方便啦嚇，或者最容易捉到佢哋九個啦。唔知係咪驚入咗嚟之後？就因為其實揾唔到好多資料啊，有關點解澳洲，我相信澳洲 機場唔乾淨，機場唔乾淨，我可以同你講 即係成日即係 custom 已經 可能係 㗎，接 custom 已經掃過幾次啊！啲機場嗰啲有隻 係㗎，咁於是可能佢哋覺得已經瓮中捉鳖喺呢一度捉係捉齊九個，咁所以就喺嗰度即係發生咗啦呢件事。 即係偽善啦，澳洲鬼扮曬嘢，懟你。 阿 Sam， 你呢個處理手法同埋喺呢個印尼嗰、那個。即係可以嗰、那個點樣處理呢件事嗰、那個空間，你好似有啲睇法喎。 係，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其實我睇佢成件事一開始，我就覺得咦點解咁奇怪？你如果想救人嘅話，你唔應該咁大張旗鼓。即係你因為你要印度尼西亞嗰邊執執搏咁，可能唔好判死者放翻佢。你一定係即係阿媽地台底塞錢啊！大家當執執搏冇發生過。但你搞到佢長期係即係傳媒長期聚焦喺呢兩個人身上咧，有冇佢哋？即係印度尼西亞好難落台噶嘛，因為佢哋嗰邊又係仲最大惡嘅，佢哋又民選噶嘛。咁佢喂大佬，佢政府點樣同啲國民交代？ 但其實佢哋都已經拖咗好耐，都冇咩係凋淡咗一段時間㗎啦。係咪因為？ 唔係你話翻出嚟講嘛？ 唔係，係因為佢哋上訴又失敗，又要死啊咁啊！因為次次其實你知啦，呢個一上訴失敗就話要去拖去辦嘅話咧，咁又引起另一個傳媒嘅追訪㗎啦嘛。因為呢啲上訴已經係來來回回好多次，咁喺近來咁即係又再係又有上訴又駁回咁，其實佢就算佢呢一個所謂打靶島都係去咗兩次㗎啦，上次已經係可能喺二三月嗰度已經去過，後來又話哦可以又再 review 一下，咁所以又翻嚟喺咁嘅情形之下，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即係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就唔覺得係可以做到啲咩咯，因為如果你 once 咧傳媒一察覺咗咧，除非你真係揞住傳媒，但係呢個唔可能咁啊澳洲。我明阿 Sam 你嘅意思，即係你想真係救人咧，你就暗乸底做好多其他嘅嘢，就唔好將佢擺上台面。但係而家似乎係個局咧，大家都唔可以唔將佢擺上台面，因為有呢個第四權喺度。你呢個喺澳洲係唔可以禁止到佢。 你睇美國佬點樣拯救人質？佢即係救人，好多時候對住啲恐怖分子救人都係用呢個方法，就係你通咗天揚咗出嚟嘅，你冇咁你冇得唔報噶嘛，係咪先？佢都要交代嘅嘛，傳媒。咁你咪報兩三日咯，你兩三日之後大家當即係嚇盡量撳得下撳啦，係咪先？大家幫下手。但係而家係唔係淨係傳媒係咁樣做喎？大佬佢而家外交部三招唔埋，加一個月出份聲明嚇。又出 media release， 有乜都嚟。你咁样嘅话，根本就喺度即系俾料传媒继续喺度煲。 咁你你即系话，其实呢啲传媒报道系迫使到印尼政府向一个比较民粹嘅方向去。 嗱，你谂下先，如果 处理呢件事， 你系印尼政府大佬，你系回教国家，有色人种，呢两条粉肠啊，澳洲人。阿做咗 pass 有四人種嚟嘅都係， 係啦，唔係，但係唔係呢個問題，但佢後面嗰個政府係白人啊嘛 ，come across 你外交部嚇、出封信，即係長期係咁講，就你係代表澳洲白人耶教嘅國家，然後你就叫我哋放，咁佢點樣同國民交代咧？如果佢真係放咗，好難做喎、 啊。我自己覺得係啊，實在亦都唔應該啦。 咁你即 係 話， 如果 你 話 嗰啲國民想死喎？ 唔係咯， 係佢第一就係啦，即係第一就係嗰、那個佢 冇彎轉啊， 係啦，同到自己國民交代。第二就係你諗下，佢係回教國家，佢好似 culturally 好似覺得我要同你哋天主教，即係唔係天主教，同你哋耶教嘅勢力低頭咁。佢自己對住其他回教國家，佢都唔知塊面喺邊度擺啦。即係你各方面令到佢落唔到台。 仲有個問題就係我成日話佢自己嘅國民事實上都一日都唔知辦幾多個嘅嗰、那個。即係如果你話從佢自己國家嘅法制嚟講，我成日都話我反對死刑係因為必然有冤案，即係至於以牙還牙呢樣嘢，我唔係一定反對。咁如果佢對自己國民都係咁嘅話，咁佢都冇理由特別優待， 佢 冇理由特別優待澳洲人㗎。 唔係喎，我聽講佢對國民比較寬鬆喎喺呢方面。 唔係，佢啲國民成日都俾人辦，所以呢個島一年都唔知辦幾多。 嗰邊貪污都好嚴重。 哦，咁你就講得啱，佢自己國家人民可能就識得用辦法去走賺。 所以佢咪就係賊，我就唔明點解會外交部如果係真係有心救佢，都搞咁多嘢，嗱聲俾錢就算佢真係有心救佢，根本就冇。你問我，我覺得根本就冇心救佢哋，根本係玩嘢。 咁我又 唔 係 嘅， 都 唔 係 嘅， 可能識做，好似你咁講，或者 但 係 因為其實嗰個文件壓力都非常之大㗎啦，睇到，所以我諗佢哋都會想救佢哋嘅，但係真係做唔到咯。 仲有啊，澳洲有一種我諗大白人主義，覺得你個咁嘅國家仔，即係應該係對我哋有較多嘅 respect。我喺網上成日聽到好多澳洲人姐姐話：，唔好再捐錢啊！以前有乜嘢，我覺得好討厭咯，呢啲説話，即係好似覺得你呢啲咁嘅即係咁細嘅國家、咁窮嘅國家，我就俾你好多嘅錢、好多嘅恩德，唔該你啊，就諗下。即係我覺得呢啲好討厭咯，呢啲説法。咁你話澳洲做得啱或者唔啱，有時真係好難講。呢個又牽涉外交，又牽涉文化，又牽涉又要喺裏面台底啊台面做好多嘢。我只係覺得即係我永遠都係咁話啫。如果呢個係人哋國家嘅法律，而嗰兩個人事實上真係犯咗法嘅話，咁係一件不幸嘅事件咯。而最不幸咧，我自己覺得最不幸就係呢兩個後來個個人都話係好人，咁係令人覺得好難過，因為我又睇到。除咗係大白人主義之外咧，澳洲人係好珍惜生命，我自己明白。好多十年前到咧，有個叫 Chappelle Corby 啊，你記唔記得？ 啊，放翻翻嚟啊！ 係嗰陣時，哇！嗰陣時係成個澳洲人都震撼曬咁樣嚇，咁即係你就係覺得，第一澳洲人咧就係有大白人主義啦，第二就係覺得喺呢啲咁嘅國家裏面咧，就即係係應該好似要對澳洲人放一馬咁。 唔係嗰個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 嗰個有啲唔同，佢話佢係 俾人屈啊嘛，佢 俾人屈啊嘛，你 需要 一個大袋， 但好明顯唔乸係啦， 佢嗰啲物品係枕頭咁大喎，即係咁都得啊，真係 放入去，佢話俾人屈，但係就好明顯唔係啲證據錯。 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民間衝突嚟嘅，如果根據剛才我們的分析和觀察呢，根本上是澳洲人本身覺得這件事是很野蠻的嘛，即是孤物論你是不是可能有少部分人是有些施華講那種大白人主義呢，但我覺得大部分人都不 是真的，他們真的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野蠻嘛，你吸下毒啫， 人 人都做的啦。你又殺咗佢啊！即係咁樣。 係啊，我 check 過，原來喺澳洲咧，喺澳洲咧，如果呢一種 case 啊，同樣呢個 case 咧，喺澳洲其實都要坐10到15年。咁當然啦，坐10到15年同埋死刑係好大嘅唔同。喺澳洲嚟講都係重罪，因為 佢 都坐 判話就話10年15年，通常又早又假釋啊。 最高啫。 係啊，通常坐三分。 或者係運出去啫喎。 parole 啊嗰啲咩嘢。 係咁，所以唔係運出去，運入嚟澳洲啊。是由 Thailand 啦運嚟澳洲，中途就喺呢個印尼過境嘅時候被拉嘅。 咁之後仲有單有發生嘅係澳洲嗰個天主教大學。 係，而有少少嘅嘢咧，唔係呢件事咧，即、就、係、是、令人都覺得心痛嘅。我諗就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佢哋兩個，一個 Andrew 咧，嗱呢個係唐人嚟嘅，姓陳嘅添。咁即係佢就係後來。 Andrew Chan。 即係。 佢媽講廣東話㗎。 傳道人啦，咁你會覺得好心，即係腳個心噏啦。第二咧，另一個就成為咗一個喺獄中嘅畫家咧，由2012年咧先開始畫畫嘅，畫得又都相當之好嘅，咁啊仲不斷係喺監獄裏面有家人畫畫，帶好多歡樂俾人啊，咁變咗你會覺得即係一個好人嘅死亡咧，你大家都係覺得好心痛，雖然都知道佢最初係。行咗歪路，咁仲有呢個 Andrew Chan 咧，最後臨死之前咧，佢拍咗一套video 咧，就叫人哋唔好吸毒噶。咁你即係佢做咗好多嘢咧，係即係警醒世人咧，你會覺得我哋澳洲人都覺得係個心係好 up 啦。咁仲有 Andrew 咧，又係喺佢死之前嗰一兩日就同自己個女朋友結婚，佢女朋友又係一個傳道人嚟嘅，就係成日去監獄裏面傳道就認識咗佢，最後兩個就結婚就戴咗佢結婚戒指。咁咧做咗呢啲好多嘢咧，其實都係令人個心好痛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澳洲人對呢件事有特殊嘅感受係 understandable， 我覺得。 我覺得， 但我覺得唔係真係一個特殊嘅 case 同埋特殊嘅感受，而真係點樣，無論點樣發生，澳洲人都會咁樣睇嘅。我覺得，以我理解澳洲人咧，根本係好 horrible 佢哋咁樣。 中意死人， 我都覺得係。你個 Sam 先講咩？ 我想話我覺得今次事件充分突顯咗呢個 Tony Abbott 嘅政府同埋呢個 Julia Bishop 為首嘅外交層面嚟講啦，係一次露咗底嘅行為咯。即係你好明顯係好失敗嘅成件事 handle 得，因為 你一系就开始嘅时候，你我哋系反对吸毒嘅，我哋系反对 drug traffic 嘅，佢哋应该会即系你一日把我咁嘅 post 出嚟。但系如果你要去救嘅话咧，咁你系有心去救嘅话咧，你就应该系好搞到，因为如果第一救唔到，费自己又衰啦。第二，咁你搞到咁样，基本上你就将成件事摆咗喺一个冇得转弯嘅地步，就只能够系 heading to 一个 direction， 就一定系濑嘢。咁你之后再做好多，因为国民嘅压力，咁你再做好多嘢，又帮佢上诉啊，帮佢俾搵律师啊，帮佢样样样，其实只不过系令到自己嘅一次外交。 其实佢哋系有少少。想俾人睇到佢做好多嘢囉。 係啦，咪搭门面囉，但个问题你做好多嘢到最后你都救唔到嘛。係咪咁你变咗充分表现咗其实是一次外交上嘅失败。咁你。 我唔赞成囉，我不赞成，因为我觉得呢啲根本就冇得做。呢个我嘅意见。 冇得做嘅意思啫。 我唔觉得係可以做到任何嘢。每一个国家几世嘅国家几穷嘅国家都唔会喺你一种咁样嘅做法里面低头。而你话暗喇底做我亦都唔觉得可以。因为呢件事扬晒出嚟，除非佢暗喇底地係唔运送佢返嚟，如果唔係我都唔知有咩办法可以做。咁当然啦，我又唔係外交层面嘅。我只係觉得我唔认为佢哋有咩嘢做错。我都几抱呢个政府就 sorry 啊 即系如果我嘅观察就话你摆一成件事嘅 handle 嘅方法咧，系一次好差 嘅， 好系啦，好似好前后矛盾嘅一个 handle 嘅方法咯。 好似睇唔出 佢。我自己就话我嘅意思系去到呢个阶段，其实系冇乜嘢可以做到咯。 你而家呢个阶段当然系啦，但系呢样嘢系唔系今日先发生？ 唔系佢系唔系 就已经发生噶啦嘛？你 Tony Abbott 上台上咗几耐？两年。 两年啦，2013到而家。 咁你两年呢段时间，你可以做好多，起码你可以将政府个 position reposition， 或者你做好多 handle 呢样嘢。但系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即系佢不断，佢就 project 出嚟就我已经做晒我所以可以做到嘅嘢啦，但系我救唔到，唔好意思。即系我觉得呢个方法系值得商榷嘅，呢个对政府嘅威信嚟，一种 handle 方法，我觉得系值得。咁另一方面，我哋上次阿思华姐姐同我都有讨论过一个问题。究竟死刑系咪应该執行，即系咪应该有死刑呢？咁我都提出一个观点，就系话喺现代社会嘅一个概念里面咧，坐监咧唔单单系一种惩罚嚟嘅，更加系一种所谓嘅惩教嘛，就系、是、改过自身嘅一种机制，令到犯咗罪嘅人能够重新投入社会。咁呢个其实就系澳洲大部分人嘅睇法。咁所以点解我哋好多人就话佢哋已经改过自身啦，佢哋已经成为好人啦，已经死心革面啦。咁点解其实呢样嘢点解佢哋会系咁提呢？就系佢哋会觉得喂个 system 其实已经系has done his work， 即系已经。 其实我諗系我个阿 Sam 讲得好啱，系露咗底嘅。露咗底系咩底呢？除咗呢个处理方法，就系话其实佢喺呢方面，佢喺呢个人道方面，或者喺呢类似嘅事件咧，佢其實係冇一個理念嘅，根本上佢所以佢咪 前後矛盾咯，做啲嘢 前後矛盾啊，一時又做一樣，同埋 我又覺得唔係冇理念喎。佢嘅理念成日都話呢一個係 cruel 同埋 unnecessary 啊嘛，係殘忍，而且係不需要。 咪呢啲係外交詞嚟嘅。 我明白，我嘅意思係當然啦，我唔知有啲咩可以做啦。 你睇佢做乜嘢嘛？你睇佢做咩就知道佢冇理念啊嘛，因为你左摇右摆咁样，一时又弹出嚟，一时又弹出嚟，摆到一个好强硬嘅姿势，一时又系啊，一时又 之后佢 call 翻个ambassador 翻嚟，佢话系 for 咩啊？佢书面正式文件系 for consultation 嘅。 嗯， 哇，即系叫做 系话佢 翻嚟倾下偈喎。 講明話呢個中印尼關係，唔係澳印澳關係，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嘛。佢冇話到呢一個兩國嘅外交關係並不重要。 所以 你亦都要留意，其實澳洲同印尼有非常之大嘅密切嘅關係，其實就喺嗰個 Asylum Seekers 嗰度。呢、這個國家嘅人口係非常之多嘅，印尼人口超過二億幾嘅。雖然佢個國家唔係話特別富有，但其實佢嗰、那個國家國勢係似乎啊，或者個財富都係開始上升緊，呢個唔係問題，亦都唔係話我哋要因為佢有錢定冇錢，而係事實上咧，澳洲要同印尼喺個外交關係度有非常之密切嘅合作，因為佢有大量嘅呢一個嘅船民啊，成日都嚟澳洲，而佢嘅船民好多時其實就唔係印尼人，係好多唔同嘅全世界嘅想係即係走私，唔係走私啊，即係 smuggle， 即係私人即係偷渡嚟澳洲嘅時候咧，係通過印 嚟咧就坐船嚟嘅，咁所以咧嗱，當然可以用個再兇惡啲嘅或者高級啲嘅一種嘅斷交啦，但係喺澳洲同埋印尼嚟講，呢個係唔可能嘅，同埋即係暫時唔可能咧喺個實際上，仲有我自己都認為，如果係喺個法制上面，事實上呢兩個人我不嬲都話佢哋係犯咗罪。但是你話佢而家已經變咗好人啦，殺咗佢其實係一件好殘忍的事，我完全同意。但事實上，澳洲係咪要將佢上升到好似一個戰鬥區咁？咁似乎又唔應該係呢個級數喎，係咪啊？即係你嘅意思係咪召回大使就斷絕邦交咧？ 而嗰個控制嗰個方法係你會感覺到澳洲政府係有啲左搖右擺漂浮，究竟係點樣？即係冇一個國策。 佢又想睇翻，即係佢冇一個理念咯，即係佢冇信念咯， 即 係佢唔知， 即係唔同好似你美國對付反恐咁樣，佢有一套國策就話我表面上我唔會同你恐怖政府聯絡嘅，但次次頭咧馬頂都喺後面做嘢救人㗎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又唔係好 care， 咁但係佢又唔想損害嗰個外交關係， 又唔想又要想滿足國民嘅， 又想滿足國民嘅要求。 民意 系啦，变咗就左摇右摆咯。 系唔紧要啦，呢个有唔同嘅意见。但系有一个好得意嘅嘢咧，都要讲一讲啦。就系有一间叫 The Australian Catholic 嘅 University 咧，即系澳洲天主教大学咧，叫 ACU 咧，就系话因为呢两个啱啱即系过咗身嘅被杀嘅两个人咧，就系即系佢已经开始系即系有佢哋又仁慈啊，又宽厚啊，咁所以为咗呢、這个。即係紀念佢哋咧，就係、是、頒布一個獎學金啦，就係、是、話如果喺印尼學生係想嚟澳洲讀書嘅話咧，就申請紀念佢依兩個人嘅獎學金。咁唔知道你哋覺得係點咧嚇？即係當然啦，呢個獎學金咧就係、 是、交到冇朋友咯，交到冇朋友。 佢話因為咧呢、這個因為 ACU 即係呢間學校咧 is committed to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啊，同埋咧。啊、即係話，因為佢哋做咗呢、這個即係佢哋都係真真正正嘅一個人啦。咁同埋咧，佢哋係雖然係被定罪，咁但係因為呢個寬厚啊，而且佢哋都覺得佢哋兩個已經係仁慈、寬厚、係温暖嘅人，咁所以咧就係頒布呢個獎學金啦。咁一出咗嚟之後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睇法。 呢啲咪叫夜撚咯？之後爆成米豆都係要講一句。 你都系趁白石你喺度讲嘅， 同埋白石你都要讲噶啦，真心说话 啊 嘛。 唐水你讲啊，唐水你 讲。唔系，我将系趁紧呢个机会点样解释下点解点解我有时澳洲人或者西方人对呢啲人道事件可以即系比对唔系西方人，即系我唔知我自己系乜，所以我比较混乱咗少少，即系对。其他人嚟講呢係比較 over the top 咗少少，點解會咁點解膠膠地，覺得點解咁誇張，或者其實有幾點都可以講。第一，澳洲同印尼嗰個關係啦，第二同埋即係蕭華頭先話你講雖然係犯法啫，咁但係你法律背後有一道應該係有一個精神㗎嘛。咁而家其實譬如你個女女講嘅就係話，即係佢犯咩律啫，佢呢個法律唔係基於一個合理嘅精神嘛，即係嗰啲法律係冇 spirit 㗎嘛，即係係咁樣嘅意思嘛。咁 我唔可以話冇，係有人哋嘅 spirit 嘅，唔可以話同你唔同就冇 spirit 就。佢可能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俾你聽，即係無論你戰成一個天使都好嚇，但曾經做過嘅第一你就要復法，第二你仲要係以警世人㗎嘛。於是你世人咪知道啊，一定唔可以喺到呢個國家裏面吸毒啊，係吸毒啊或者販毒都嚟澳洲啊咁咯，好明顯㗎呢啲東南亞國家。咁當然佢裏面有好多貪污好多嘢，令到好多法律根本唔可執行啦，好明顯啦。但我哋唔可以話嗰啲信念唔同我哋自己就話人哋冇信念啊嘛，我唔會咁樣睇咯。 即係佢我諗佢澳洲天主教大學就佢有佢道理嘅，因為 超交啊， 唔係咁，因為喺佢哋天主教嘅心目中，神愛世人，只要你肯改過嘅，無論你之前犯過咩罪，都係可以寬恕嘅。 但你會覺得好奇怪咯，譬如某人係攞到獎學金，咩獎學金 ？Andrew Chan 獎學金，我呢個死囚嚟嘅，咁因為佢即係曾經係即係反毒而被殺，咁就攞呢個獎學金嚟澳洲讀書。我真係覺得好 即係我唔認為呢個係西方人嗰個觀點，因為我喺上網 唔係啊，嗰間 U 係出，嗰間 U 係響曬朵，係冇人 報。係咁，係響曬朵。 佢得一個 faculty 啫 ，O K 型 嘅神學噶嘛。 唔係佢得兩個 faculty 嘅啫，據我所知，一個就係神學啦，另一個就係 nursing， 冇其他學科啦。嗰間 U 係出曬咧，冇人 啱啦。 係啦，即係其實可以解釋下點解西方人係咁。 我想他都不可以做西方人，是吧？这个就是西方人来说，我想多数人都妈妈。 不是，这个是其中一个 case 咯，即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普遍都是觉得他们是 barbarian 的嘛，还有这些东西。即是这样嘛，现在的反应就是简单一点说。即是很多人觉得 barbarian， 即是觉得印尼是这样。 是，所以我要找个奖学金几年。 那你刚才提，不是，那这个是那间小大學嘅一個反應啫，咁但係你唔可以因為佢即係佢唔係代表，即係或者 絕對唔代表，我唔覺得普通人會覺得咁嘅。 一個 fact 入邊嘅其中一個反應咯，咁但係其他人佢哋都係覺得係好野蠻嘅嘛呢件事。 係啱。 好，喂，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唔係今集，今次嘅時間差唔多。 係 我哋呢度 開喎， 未到嗰個 point 啊？ 系啊， 转头翻嚟再讲啦，好唔好？ 哦， 休息一阵先， 唔使休息噶嘛？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咁或者可以讲下比较同香港听众有啲切身关系啊，不如同你讲。食晒龙珠机三，好啦，咁话锋一转咧，或者我哋可以讲下啦。就如果系香港嘅钱有数嘅话咧，就咁早几日咧，澳洲政府咧就颁布咗个新政策，就是、会严打一啲咧外国嘅非法投资。两位有冇留意呢段新闻啊？ 你讲下。 咁我或者我俾背景大家啦，咁成件事呢其实一个源自于呢就係有一个即有香港身份嘅大陆人呢，咁就喺澳洲Sydney嗰边呢就买咗一间豪宅嘅，就係讲緊係4000万澳元嘅豪宅嘅。咁呢佢买咗之后呢就俾我哋个财长呢就发现到佢呢原来呢条友仔呢係用公司名义买嘅，咁但係公司名义呢就 foreign owned 嘅喎，就係由佢喺后面係做大股东嘅。咁呢於是乎就颁布咗个命令，就要佢 de-investment 啦，即係要佢卖咗呢层楼啦，因为係违反咗澳洲嘅海外投资法嘅。咁之后呢财长就我即係应该係受咗一啲压力啦，因为喺尤其是过去嗰三四年呢喺悉尼嗰个房价係升得太离谱啦，咁就俾好多强国人炒贵晒啲楼啦，啲地皮啦。咁甚至乎呢我听返嚟呢就话坊间传言呢就话甚至本地嘅一啲 developer 甚至乎係买唔到地呀，因为啲地俾啲大陆人抢晒，因为而家好多大陆人自己做埋 developer 嘛，喺悉尼嗰边。咁所以呢就财长呢 Joe Hockey 呢就话要严打，咁呢就颁布咗一个法例，就係话去由而家去到年尾呢所有嘅非法外国投资呢都可以 self declare， 就话自己自首，咁呢就唔会有任何刑事责任嘅。咁只係需要将佢哋买嗰一层买嗰个物业呢买嗰啲物业啦，就卖返出去，咁就 ok 啦，喺指定嘅时间之内。咁通常就90日啦。咁另外呢就亦都将呢个刑罚呢係调高咗嘅。咁最新嘅刑罚呢就将会係因为我好似未过 parliament 嘅，但就最高佢哋就係会将个刑罚调高到呢就係3年监禁及罚款127,500元。如果係个人嘅话，如果公司嘅话呢就63,750元嘅。咁好明显就将呢样就严打啦。咁另外就甚至乎会将佢做负责做呢啲买卖嘅 agent 呢亦都係会一并咁严打法嘅。咁主要都係罚款啦。咁就42,000元啊就係、是、个人嘅。同埋去到212,500元呢就係、是、公司嘅。咁喺呢个 context 嚟讲，大家觉得呢一个政策呢对压抑澳洲楼市有冇帮助呢？我先话你知点睇。 嗱，我都想補充一下嘅資料先。其實咧，你頭先講嗰個係我哋嘅財長叫 Joe Hockey 咧，就係喺三月嗰陣時候咧，就要呢一個嘅即係外國投資者啦，佢叫 Foreign Investor 啦嚇。咁其實呢個人咧就話係香港人，不過佢個樣佢個姓咧係 XU 嘅，肯定唔係香港人嘅徐家爺。 個樣都唔係，個樣都唔 係 啊！睇個樣就知啦。 即係，唉，咁咧嗰間屋咧就係真係非常之靚啊！就係叫 Villa。点咩啊？话啲靓到爆嘅，40个mil咧，你知香港人啦，即系楼唔一定有，但系见钱咧，尤其是见到啲楼咧，几多钱咧都冇动心。40个mil，其四百个 mil 啊， 40个mil澳币， 40个mil，即系4000万澳币，其实真系唔系好多，都系几亿啦，几亿睇， 几亿唔系好多啊？ 喂，你知唔知香港啊？我讲香港人咧，即系唔系自己有嘅，而系。四億你連一個山頂的 apartments 都買不到啊！真的我不是呃你，我有個朋友住淺水灣，他間屋是超過我諗超過一億。喂，只不過是一間普通的 townhouse 仔，我諗起碼都要二億嘅。即係如果以香港嚟講，你話二億咧，你不會上到山頂的，你最多係個半山的 apartment， 連一間獨立屋都唔得嘅。咁變咗即係，但係呢一個已經係即係轟動咗成個澳洲啦。咁仲有咧，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咧。我嗱阿 Sam 你就住喺坎培拉㗎，我知道坎培拉嘅樓價就冇升到嘅。咁根據係啦，你真係發達，咁你冇壞諗啊？好多间， 买咗几多层啊？你 有咩好多间？大佬储咗几耐先储到个 钱？咁好咯，买咗啦。你咁啊， 好平。 阿糖水啊，你又知唔知道咧？根据我嘅资料，嗱，我希望我嘅资料系啱啦吓。你知唔知系旧年净系雪梨嗰个楼价咧升咗几多？ 唔知喎、 啊。雪梨喎，嗱，雪梨系升得最劲噶。雪梨嘅楼价净系旧年，嗱，你而家系发咗达啦，因为你住咗喺雪梨啊嘛。即係平均嘅樓價咧，係升咗14.3%嘅。咁我又再問你，入到先得咁貴啊？而家咁仲有啦，又再問你一樣啦。你知唔知雪梨屋嗰個中位價已經去到幾多咧？嗱，呢一啲 一幾多㗎？幾多？我都冇錢買啊！個鬼事。 咁個中位價好難講喎，因為佢每間屋嘅大小座向乜差都唔同。 啱，你講得啱，所以呢個同平均價唔同，但係所謂中位價即係第50间啊，由零到咗第100嘅50间。咁而家中位價咧係到92万几，雪梨啊嚇，我講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咁變咗佢哋話喺12月之前一定到 million。咁你要留意喎，其實有啲地方好鬼平嘅啫嘛，仲係可以，因為喺啲區啊、區域啊或者交通不便嘅地方。咁如果以澳洲咁大嘅地方嚟講，佢個平均樓價或者中位樓價係到咗100万澳币咧，其實係真係唔算，絕對唔算平咯。根本呢度啲人係冇可能有能力去買。仲有最新嘅一啲嘅 figure 咧，就係話，如果係而家嘅供樓嘅人咧，佔有喺雪梨嚇，佔有嗰個家庭總收入咧，係供樓嘅37%，係歷史家庭總收入嗰、那個即係供樓價係37%嘅收入。嗱，唔好同香港比，香港係全世界最畸形嘅一個城市。但係事實上，如果以澳洲咁樣嘅生活水準，你都知喺澳洲嗰個 living cost 好大㗎啦。除咗供樓，你車一定要有，好多人都一定要有，保險一定要有咧。其實嗰個家庭負擔係真係非常之重。於是而家你會發覺喺澳洲又同香港越嚟越似咧，就已經有一定嘅 double income， 即係兩夫婦都要出去做嘢啦。仲有小朋友都越嚟越少，因為你根本係生咗佢，你唔可能係 afford 得起去養一個小朋友。 咁呢個政府嘅政策對壓抑樓價有冇幫助咧？ 阿唐水你覺得咧？ 覺得冇咯，杯水車薪啦，呢啲係，同埋都係做戲多啊，覺得。根本佢就係想即係根本佢就係吸緊呢啲錢嘅，佢嘅經濟，佢根本就想吸呢啲錢。係 啊， 咁佢點會做啲嘢去？ 咁就呢個 Foreign Investment Board 咧，即係呢個澳洲嘅海外投資即係PAC 嗰個叫咩？審裁處啦。咁就係喺佢嘅 official 文件裏面咧，開宗明義第一句咧就話佢哋係 welcome 呢個海外投資嘅。咁但係佢哋就唔希望咧海外投資就令本地嘅房價咧不正常咁樣飆升。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政策出咗嚟啦。咁其實呢個就係啦，就係、是、唔好意思更正，呢、這個係喺財政部度發出嚟嘅，就係、是、相應嘅政府嘅指引嚟嘅，2015年先出嘅。 咁里面其实都好 comprehensive， 基本上无论你系用信托嘅形式啦，你用公司嘅形式啦，你用联名形式啦，你用乜差嘅形式都好啦。咁只要呢个 substantial interest， 即系主要嘅得益人咧系一个外国人嘅话咧，系都系唔得嘅。咁所以今次就睇嚟政府系动真格啦。但系我又会觉得，即系究竟系帮咗几多咧？好似阿唐水咁样讲，因为而家喺好多时候喺澳洲买楼嗰啲，通常系入咗籍嘅。中嘅強國人嚟嘅，因為早嗰輪喺New South Wales 嘅議會裏面咧，都用咗依、這個我哋香港叫做特權法啦，就係、即係 Royal Commission 啦，即係叫做係特權類似特權法嘅調查委員會咁樣啦，喺香港叫做，咁就調查過嘅，咁就係發覺就係冇辦法，因為好多時人都係因為佢係已經入咗籍之後，屋企再搬遷過嚟俾佢哋買嘅。咁所以係好難杜絕呢樣嘢咁樣。 嗱，咁頭先阿 Sam 啦，你就講啦，即係外國有錢嘅人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咁其實我哋即係無論係中國即係我哋自己識嗰啲朋友咧，其實如果你想買都係得嘅。不過咧，呢、這、一個法例咧就係、規定，如果你係非澳洲嘅所謂 citizen， 即係公民或者唔係永久居民嘅話咧，你要買呢度嘅物業咧，第一你係唔可以買。是 established 咗嘅，即係所謂 second hand， 即係你唔可以買一個人哋住緊嗰啲，你可以買新樓、新嘅屋，但你即係人哋住過嗰啲屋你就唔得。第二呢，就算喺一個新屋裏面啦，譬如你買 apartments 啦，即係所謂大廈啦，呢大廈裏面呢你都唔可以有，如果有100個單位嘅話，你都唔可以非呢度嘅公民或者係居民咧，係唔可以買50%或以上嘅，即係話一笪地嗰個業權咧係唔可以有，係啦，50%係喺外國人非本地人手上。呢一個亦都係保障澳洲嘅土地係喺翻澳洲人民個手裏邊。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外國人，你想買咧，如果根據翻呢個最新嘅法例咧，即係香港嘅人唔使擔心有錢冇地使啊。呢一度咧係你可以買新樓咯。咁仲有頭先阿 Sam 講得好啱，就係呢度嗰啲。地皮咧，其實而家嗰啲 local 啊，啲一般嘅澳洲公民其實已經係冇錢買，因為俾啲大陸人咧炒到啲地皮好貴好貴，咁佢哋買咗個好貴嘅地皮之後咧，跟住就起好多嘅大廈單位啦，跟住就賣翻出嚟，咁然後咧次次都好供不應求，咁所以咧佢哋又即係發大達啦，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其實我哋自己説嚟啦，就覺得。哇，真係好艱難。如果你話新嘅啲即係啱啱畢業出嚟嗰啲小朋友，根本係冇屋企人幫，係非常之難咯置業。 嗯，咁另一方面咧，税嗰個方面就配合啲即係政府嘅政策咧，就都係開徵咗一啲新嘅税項，就係、如果有外國人去買新樓啊，因為佢哋淨係準買新樓啦，咁樣咧就係、需要繳付一啲額外嘅税嘅，咁其實都係講緊係好似5000蚊咁就， 好十歲就每100萬係多5000蚊咯。 係啊，即係冇乜用。 唉，仲慘過拗痕嘅啫。 即係5000蚊啫。 黐線嘅啫。 我都覺得你依個盞搞嘅， 真 係 好 核突。冇乜用嘅啫喎，真係嘛？ 但係我又咁睇，面對呢啲強國人咁癲咧，其實幾多錢都好似冇乜用咁。咁於是佢真係令到全世界人都覺得好艱難。 當使錢咁樣，當手續費咁樣。 咁老實講，如果你買層樓係100萬，你多5000係乜嘢啫？真係。 佢個思華，佢哋通常都係賣中國人區多啊，係咪即 係？你嘅見解咧？ 我就唔諮詢問你啊嘛。 嗱，我自己 我諗下有冇搬離遠離呢個中國人壞人。 你遠離唔到㗎啦，我隔離已經嚟咗個。仲有我隔離四方八面冚唪唥都係，就算唔係住咗華人咧，其實 我呢度冇乜啊， 佢個屋主都係㗎。 但係我近啊嘛。 OK， 嗱我自己睇嘅咧，入某啲嘅區域已經完全淪陷㗎啦，有啲已經完全見唔到鬼佬。 淪陷。 Eastwood 嗰啲唔係啊，哇！你會唔會見到有一個鬼佬喺度住啊？直情都唔會見到啦，好少啦。咁 Carlingford 呢啲都係啦，即係已經完全淪陷得好勁。咁再講我哋另外即係南邊嘅咩 Hurstville 啊、Ashville 嗰啲，已經冇乜西人㗎啦。咁變咗我諗，除 翻啲東人。 我唔知東海邊嗰啲好貴嗰啲區係點啦，嗱我真係唔知啦。但係我最近係睇過啲豪宅，陪朋友去睇嘅啫。嗰啲豪宅係真係㗎，同朋友去睇。咁嗰啲豪宅係幾百萬澳幣。嗱，老實實，香港人又可能覺得係唔係豪宅啦，但喺我哋呢區已經係好豪㗎啦嘛。我見過有一間豪宅真係好靚咧，入到去 是中国人住的，是大陆人住的，一睇嗰啲样子已经知嘅，因为佢挂晒屋企人啲相。但是我认为佢冇人住喺度嘅，其实。咁即系你会，我亦都听讲过，其实好多。 你嗰边啊？ 系啦，卡苏伊嗰边。我亦都听讲过话，其实澳洲好多豪宅系啲强国人买咗，然后唔住，其实系走资啫嘛。喺咁嘅情形之下咧，第一我哋个楼，我哋越嚟越艰难啦。如果要买间细细地嘅楼都，因为大陆人最大嘅唔好处，佢哋好富贵，即系各种 level 嘅富贵嘅能力啊，都唔同嘅，即系上中下档次嘅楼佢哋都中意。咁变咗我哋会喺呢度系觉得好艰难。第二，正如头先阿 Sam 你咁讲啦，哇呢一啲咁样嘅罚则啊，完全系连拗痕嘅力都冇，咁我唔会觉得会有啲咩影响咯。 我觉得应该取消 negative gearing。即系应该要做呢样嘢， 呢个大辩论， 应该要做呢样嘢。咁你系咯？ 但系我想问下你哋，觉得有咩办法咧？如果澳洲系 welcome 啲investors 嘅，咁而家全世界最多 investors 嘅就系中国啦，因为佢实在有太多人需要搵啲钱出嚟嘅时候咧，你点样去阻止佢先？而且佢嗱，佢哋走法律啦，或者佢哋甚至犯法，你而家可以捉佢啦。如果你系 welcome 佢哋，而佢冇走法律啦嘅，佢系你嚟投资嘅。其实欢迎也罗 backup 啦，你点去阻止佢咧？但系呢个的确系影响民生 嘅。其实某程度上又唔真系，其实有某程度上嘅防火墙喺度嘅，因为佢哋只可以买新楼嘛。咁你好明显嗰啲新楼系起俾佢哋买，同埋系卖得超贵，系本地人唔会买噶嘛。根本某程度上对佢哋一种剥削嚟嘅。 但系咁，我想话俾你听，其实咧，如果佢哋要走法律 啦，咁样你都会。拉高个 median price 噶， 当然会咯。 系，所以其实系啊，所以 仲有 系啊。 如果佢中意你，譬如阿唐水，阿某个强国女士睇中你，佢可以同你夹钱买。 哇，数听住啊！你够乱咁讲嘅啫。 拉高 establish 咗噶咯噃，你知唔知啊？只要佢系同一个 citizen 买，联名或者用咗个 citizen 嘅名，咁佢亦都系可以用呢个办法去， 即系可以买旧楼 买呢个，所 以唔得佢。最新嘅，只要其中一個 either one， 因為我睇到人嘅 ，OK， 咁如果我俾錢啊，糖水幫我買咧， 咁得，你 red hole 嘅話，你一定 得， 你用人頭 hole 啊，實得噶， 係啊，然後佢一定要係即係 影咗糖水啲裸照， 而家喺度，而家喺南風窗公佈啊，如果有邊位同胞有興趣啊，可以去 Facebook。 你公布你自己， 我本人 Facebook 拍定啲裸照揸手噶嘛？ 可以 PM 俾我，系咁。 歡迎多得益善系咪？ 系，冇错冇错。 今晚柳二仔啊，跟住我冇啊，我喺 cam 冚陪拉手多嘅啫，人影都冇咗强，即系。 你冚陪拉距离说嚟三个钟头。 你唔好话强国人咧 ，Asian 都少，白到咧条路白色嘅船真系冇亚洲人嚟。 系。 咁即係其實呢、這個都係杯水車薪嘅啫喎。咁對呢、這個短，起碼短期內對澳洲嘅樓價唔會有影響啦。主要其實我講 Sydney 啊，因為譬如其他 state， 即係據我所知，可能 Brisbane 我上次去咁樣啦，早兩年啦。咁依段時間升咗啲㗎啦。但係我嗰陣時去差唔多你四廿萬樓下，你買到間向海㗎咯喎，海景喎、 啊。你喺邊度啊？ 喺Brisbane 嗰邊咯。 咁、 okay. 啊，佢一個人而家就好聽講升咗啲啦。咁我諗你即係你就點升都好，你差唔多半個 mil 上下嘅話，你買到間向海好靚，兩三房，即係因為佢嗰邊多海景啊嘛。 嗱，不過我要話俾香港嘅朋友聽，如果你而家50萬喺雪梨，你基本上冇嘢可以揀。 我雪梨揀 真係好，即係好兜踎啊，或者好即係冇嘢可以揀啊，總之好差好差嘅區可能都唔得。 Sydney 不是人居㗎啦。唔係你問我嘅話，你話點樣解決嘅話，其實我南風窗醒兩條橋俾你。一係當然就我諗政府都做緊啦，就加大嗰個供應啦。 增加供應啦，增加供應。 增加供應嘅話都有個難度就係、你個 town planning 點樣做呢，同埋 你要 directly 啊，好多嗰啲。 係啊，同埋短期內做唔到，因為點解呢，都好似話，我相信阿龍英都已經明白到一樣，你唔能夠不斷咁樣起啲新樓，因為你起樓嘅同時，你需要有配套，例如交通啊、你個排污啊、你個食水啊，你要有配套先得。尤其是喺澳洲呢啲咁大嘅地方啦。咁另一個方面咧，其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咧，就喂，不如起條 high speed rail 由 Sydney 駁嚟 Canberra 啦。唔係嗱，真係㗎， 邊個坐啊？ 唔係你咪或者你唔好話出嚟 Canberra， 你甚至乎你 Blue Mountain。 如果你有条 high speed rail 博到嘅话，都话啦，一小时生活，你马上可以舒缓到喺悉尼嘅居住压力，亦都可以带起其他城市。其实长远嚟讲，宏观嚟睇，系对国家有利。 阿 Sam， 你讲得真系非常好，但我唔系话俾你听，我哋谂盼一条铁路盼咗二十几年，而家终于见到佢个站，你而家点安排？又二十年，仲有我话机场讲话要起四十年啦，都未乜嘢都未啊，连一张 paper 都未出。咁你谂下，以喺澳洲嘅速度，即系根本有冇可能啊？你讲讲呢样嘢，其实你讲得梗系啱啦，只要系交通配套得嘅话，其实雪梨大把地方，澳洲大把地方，澳洲咁鬼大嘅土地，点可能冇地方啫？但系问题是你嗰啲交通配套，我哋呢度附近话要开一笪地，开有几千个，即系有几千笪地，其实地系好多，但系你一谂到条交通嗰啲路根本就冇可能，因为条路已经而家日日塞。如果你嗰度仲有几千个人家嘅话，根本条路冇可能再行到。你交通唔得，其实你所有嗰啲居住嗰啲环境系冇人可以入到去。咁变咗，我唔觉得澳洲有咁样嘅速度咯。仲有佢哋嗰个城市设计同埋嗰个城市要过，即系要改呢个土地用途系非常非常之困难。 咁样，咁其实即系短时间之内咧，睇嚟呢个 Sydney 居房价咧都系会高居不下噶啦，都冇乜方法噶。 咁你认为会唔会继续升咧？你可以即系讲下俾我哋啲海外或者投资者或者想移民嚟澳洲啲朋友，你自己认为咧？唐嘴你觉得呢？你头先公告咗之后有个人搵你咁啊，咁你要话俾你嗰啲人咩？ 咁我梗系话俾声星啦，唔系边人搵我啫，大佬。 嗱咁今日留耳仔啊，苏留耳仔。 系点会用埋啲咁嘅蠢嘅办法噶？真系一齐去嚼咗佢先啊嘛！你好傻噶你，将阿糖水打扮得更加靓仔就啱啦，千祈唔好留。 sell 佢先，梗系 sell 佢啦 ，sell 佢先啦。 其实我觉得即系你短线好似一边向好咁啦，但你中线都好难讲呢啲嘢，系嘛？即系你要睇翻中国嘅经济啦。 呢啲可能都系啲即系业内人士，佢全部都话明年起码系会有一个双位数字嘅增长咯。 咁啊，即系我补充一下啦，头先可能有啲地方细节可以更加清楚嘅，就系、是、咧新政策嘅情况之下咧，外国人咧系唔能够买已经。起好咗，即系已经叫我哋叫做 established dwellings， 即系话已经起好咗嘅屋嘅，即系原本已经二手楼啦，叫做二手楼啦。咁但系咧就可以申请，就系买一啲新嘅或者系redevelopment， 即系买间，即系你谂住买间屋翻嚟，你拆咗佢起过嘅，或者你买间新嘅全新嘅，咁系可以嘅，但就需要咧得到咗政府嘅批准。咁基本上就系新政策嘅大纲啦。咁基本上佢冇讲啦，但係据我所知呢就係、是、只能够买一间嘅啫，就算你唔能够系咁扫㗎嘛，因为咁咁如果你头先有小姐都讲咗啦，如果你係如果唔系经过呢个途径嘅话呢，就係、是、唔能够买嘅，即係你用 trust， 用信托形式，用公司形式，用任何形式都好啦，都系唔可以买嘅。咁基本上就补充返呢一点啦。咁睇嚟即係大家都会觉得短时间之内澳洲即係 Sydney 嘅楼价都系会有排升㗎啦。咁大家可以听大家嘅听即係电脑旁边嘅听众可以考虑下，睇下有冇兴趣搵下糖水买返两间咁啦。 不过唔系，其实呢雪梨楼唔系雪梨啦，澳洲楼升其实一个好重要原因根本就是澳币跌咗嘛。你好明显啦，你一年之内跌咗成十几个 percent 呢，都可能唔止喎，去年系差唔多七咁嘛，而家系六头呢。咁如果系跌咗十几个 percent 呢，其实相对嚟讲啲楼真系唔算贵喎。即系以咁样嘅币值啊。因为佢而家对人民币系一比四点几喎，系咪五点几啊？ 对港纸六算咯。 就是六点几啦，六八四啊八，即系四点几个啫。因为港币同埋澳币，港币同埋人民币大概系四，即系佢五都唔够咧。咁所以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大陆嘅楼其实都好鬼贵。我有一个朋友系大陆人嚟嘅，咁佢最近就翻咗去中国，咁佢就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咧？我喺北京里边有个亲戚带我去睇啲屋咧，普普通通，唔系好大，都冇我哋呢间屋咁大，即系普普通通嘅屋嚟啫。佢話佢哋嘅別墅咧，佢話你估下幾多錢啊？咁於是我話幾百萬咁。咁我即係我嗰個朋友就喺度笑下，佢話唔係幾千萬。咁於是佢就話幾千萬，佢話六億，笑到我。 我系咪正常人？佢话只不过一个好啲嘅地段，然后一间唔系话好大嘅别墅，大大地啦，即系大陆嗰啲，即系嗰啲别墅，两间两个车房一间屋，6亿啊！佢话，哇、哦，呢个真系呢、这个国家有 冇？佢哋唔系一个，佢哋话呢个咁样 嘅。啊，系咪正常人嚟噶？佢喺北京，嗱，佢讲嘅系喺 北京，咁首先知佢 噶。黐线噶，全世界最污染嘅地区。 好，咁大家知道。 我以为先多噶啦。 好，咁大家都估。大家就知道咗啊，萧华姐姐嘅朋咩嘅咩 level。 系啊。O K。我唔系我个朋友，佢啲朋友带佢去睇啲豪宅。 O K。 揸车，佢冇入到去睇，佢话佢喺表面睇都系好普通。唔系，咁我想咧，我以前我就觉得，你谂下大陆啲人点解唔会觉得澳洲啲楼平？即系如果佢喺嗰啲地方闲闲地都话几亿，佢黐线咩？澳洲呢啲靓到对住个海，连个总理都住喺你隔篱啊，或者诸如此类，最富豪都住喺你隔篱，都系40秒已经系卖晒报纸，佢哋真系会觉得好平好平。咁我就所以我就觉得佢哋唔蜂拥至而嚟先怪。咁而呢个亦都系造成有乜可能呢度啲楼价会跌？ 我弹条桥俾政府啦。其实我觉得除咗头先嗰两个方案之外咧，比较一个可行性嗰啲咧就系寓禁于征吧啦。索性既然佢哋想买嘅，你咪直情抽重税咯。即系可能你外国人你买层楼嘅，你买100万咁样计啦，百分之八即系冇一百啦，80%嘅，你咪当好似新加坡抽车税咁样抽法咯，咪抽到80%。 俾大家钱系啊。 然后你再将抽翻嚟嘅钱，你咪一部分，然后你抽翻可能一半就爱嚟做 first home buyer grant 咯。 仲 有 知道 你 做啊喂， 首次，即系你将收翻嚟嘅钱。啊，將收翻嚟嘅錢可能一部分60%或者50%去撥咗落去做首次嘅津貼，幫助一啲好似我呢啲咁樣嚇、啊、首次置業人士去置業咁樣咯。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可以令到 我哋下次叫阿 Tony Abbott 或者 Joe Hockey 嘅聽我哋呢個節目好唔好？ 帶翻兩條橋俾我嚇，財政部嘅工友咁樣咁 OK， 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OK， 好，拜拜， 拜拜， 超時。 啱咯，呢个可以独立一辑咯。